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听浪潮，欢迎来到2021年最后一个星期四下午的4点01分。大家好，我是韩丽，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丽。这是从今年9月1号和大家见面的浪潮 Listen to One， 这是一档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的音乐节目。2022年，我们依然陪你。 我们山药像是狗的，逐渐入侵了我眼眸。到底要怎么样的口吻，才能让你内心变透？我猜不透你的味觉，是我察觉不到的危险，被白离开挂在嘴边，当你慢慢靠近我， 是我没把握你心跳的节奏，换来一堆心跳的借口，变成为我心碎的理由。 Don't hurt me baby, don't hurt me。 告诉我你现在的感觉，你的眼神都那么明显，别把结果拖延到明天。 hey, hey. 碰到你的背，右手握住你的心跳，不论向前或后退。如果你很信任我，手抬高原地转个圈，烦恼都丢掉这幻灯片，当我们站在舞台的正中间。 如果我们的热情依然在增加，自然跳起象征着爱情的伦巴，一起跳到下一个晚宴，到星星不满天，把飞逝的时间给扔下，依然忘记美好的今天，要拍照片，不知不觉就已送你到楼下，目前这些美好的幻想还没到现，希望你的回答可以让我留下。 Maybe we just slow down, anyone but you so wrong。 当音乐再次走上演出， 不管你在哪里，都谢谢你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找到了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巧克力韩。要说明一下啊，今天的节目呢是2021年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最后一期了， 因为明天下午呢会有大声喊新年好的整体的一个特别节目，所以我们节目从明天下午4点钟开始呢就要暂停了。不过下一次见面就是1月1号了，对，星期六也会有浪潮 Listen to One 了。但是韩立、我们天伦版呢还是陪伴大家在星期四和星期五的下午4点钟，以往呢会在下午4点带来对唱还有合唱的歌曲。今天呢因为是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我要为大家送上新年礼物，于是乎呢今天下午依然为大家准备了12首歌，我要送给亲爱的听友们，谢谢你们支持这档新的节目，也谢谢你们看好这档节目。对，我们这档节目是和腾讯音乐浪潮榜共同合作的。那我今天呢就要把第一首歌，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每到新年都会响起的一首歌，带给最最可爱的974的听友，也是浪潮 Listen to One 在聊天室听听 FM 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当中非常活跃的朋友。好吧，我现在呢就看到离我最近的生如夏花，他说今天呢是浪潮的2021的最后一期节目，是的，请带好我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Happy New Year。1989年的歌曲，你是不是那时候还没有出生呢？ 好喜欢看你坦白的眼眸，一片蔚蓝晴空，四季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 所有的 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在1989年的新年为大家带来的新年快乐，是每到新年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的一首歌。今天下午带给大家呢，也是要提醒各位，新的一年要到来了。接下来呢，我的同事们将会大量的播放这首歌，我要提前播给你听，因为明天呢就没有浪潮 Listen to One， 然后男左女右呢明天晚上也是会停播一次，我们将会听大声好，大声喊新年好。所以要提前对你说新年快乐。还有就是这首歌今年已经32岁了，你想不到为什么这首歌有这般的魔力吧。接下来我要带来的这首歌呢，同样叫新年快乐，而且就是这首歌的2021版，希望你能够给你爸爸妈妈或者是叔叔阿姨打个电话，让他们有空的话呢听听这期节目的回放，因为啊他们喜欢的凤凰传奇在2021年翻唱了小虎队和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我的节目当中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放过凤凰传奇的歌？但这一次呢，他们是为一部贺岁片，马上就要上映的贺岁片《礼貌扮太子》的片尾曲，特别送上这首经典的节日氛围的歌曲。那编曲上呢加入了说唱元素，让歌曲的层次呢更加丰富，在原有热闹欢腾的基础上呢，这个欢乐真的是加倍了。而且啊，这个曾毅在他的这个歌当中特别特别招牌式的 rap， 也可以让你听一听，很有喜感。 所有的勇气向你说， 快通知你的长辈们， 说声新年快乐。 但我觉得新年就是要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是最重要的，而且感受一下他们喜欢的音乐没关系啊。 好喜欢看你坦白的眼眸，一片蔚蓝晴空，四季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 一个星座 唱着同样的歌， 唱同样的歌。 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我也好想听你诉说。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 这是在中老年啊听歌人群当中有非常扎实的群众基础的凤凰传奇。对，你到人群当中，你提到凤凰传奇，这里面至少得有3-4个人知道。 这就是他们的影响力。而这首歌也确确实实哈，我看了一下，曾毅1973年出生的，林花1980年，这真的是我们70后很喜欢的歌啊。所以这一次呢，为这部电影《狸猫扮太子》作为片尾曲来翻唱的《新年快乐》，真的给了我们很多的快乐啊，让热情和快乐传染给每一个人，带着新年的希望和祝福，开心一整年，这样就很好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新年快乐歌曲呢，就会在这个12月底还有1月初还有这个春节的时候被大家频频的响起，之后一年的时光里我们大概都会束之高阁，所以现在我们要让他们多多的出现。刚刚这首歌呢，也是带动了很多朋友的情绪，所以我也看到了在听听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当中，许多的好朋友们已经发表了听歌的小感慨啊。秋风秋雨你好，热烈奔放，新年快乐，帅北们要快乐哈，好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的，我反手就是一个啊！这位听友说，哎呀，曾毅每当他 rap 到那种嘿呦呦，我就会想起啊，当年他唱那首非常经典的《留下来，留下来》。金豆豆也感受到了凤凰传奇啊翻唱的当中呢，加上了一些民族风的东西啊，让这首歌真的具有了很多的喜感。话说这首小虎队的歌曲在这些年当中被太多人翻唱过，我们下面要带来的版本依然是新年快乐啊，我们来听听当初这首歌当它问世的时候有没有在你的记忆当中留下一些痕迹，告诉我这是哪一年谁来翻唱的新年快乐，依然是小虎队和忧欢派对1989年当时的这一首新年快乐。来听听这里面哪几个人的声音，你一听就知道是哦，是他。 好喜欢看你坦白的眼眸，一片蔚蓝晴空， 四季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说新年快乐， 好想听你诉说，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 祝我们快乐，大家要嗨嗨的。

感非常强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演唱的《离线地图》。真的听着这首歌就觉得好想开车啊，彻底的去放松一下。但现在呢，也是疫情的防控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大家呢也尽量的原地啊，在元旦期间呢也不要走太远的地方，毕竟呢我们还是应该在冬季啊都要做好自己的各方面的防护，还有就是我们要为疫情防控呢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不要到处乱走。16:25，我在北京，你在哪里？今天下午我得跟浪潮 Listen to One 在聊天室的小伙伴们打一声招呼。本来呢是想拆音乐盲盒，后来我发现其实大家真的到了一年的尾声也很忙碌了，有时候真的不再想写小作文了，那我就自己做主哈，帮你把祝福通过一首歌大声的表达出来，而且呢也会把这首歌送给一些朋友，因为是你们一直在听广播支持的北京音乐广播还有浪潮 Listen to One。 那下面这首歌呢，我想把一份信带给你，希望你的2022年所想的事情都能够一件一件的完成。那离我最近的是一个胖子，就是我打开聊天室之后第一个看到的朋友是一个胖子。2022新年快乐。时间没有办法把这首歌听完整了，那我们就下半时段将会为你带来经典的 Happy New Year 的歌曲，同时呢将会带来一首超级超级复古，可能你都想不到，我的妈呀，2021年还会听到这首歌。而这首歌也是我当初做的一档点歌节目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的由来，你会猜到是哪一首歌吗？我们下半时段见。 这就是喜欢音乐 和平歌振翅蓝天，洁白素雨伴着歌哨阵阵。 北海白塔，映雪生辉，衬着孩子们通红的笑脸。 红墙金瓦青砖路，厚重的大门敞开，拥抱全世界的精彩。 五环五色，浸染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奥运留下的色彩鲜明的印记，成为了北京不断律动的城市活力。 奥林匹克比赛大厅是我们在泳池下面做了这个可转换和拆卸的一个钢结构，水立方变成冰立方。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有七条雪道， 创造了国内雪道落差之最。 永远的生命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永远的双奥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冬日相约内蒙古乌兰察布，漫步雪域草原，领略火山壮美，畅享冰雪，放飞自我。内蒙古乌兰察布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们听见时代。 We used to look up at the sky. 我们 制造浪潮。 This is the world you've made yourself. 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听2021年最后一期浪潮 Listen to One。我是巧克力韩寒丽。 就请你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个忙，告诉我我不是白忙一场，告诉我我也在你的心上。有一点失望，到底你心里对爱情有什么主张？你从没否认，也不愿明讲，是爱我或不爱，总是让人费思量。有一点彷徨，有点沮丧，到底你对我还在玩着什么花样？我擅自决定，你不说我不退让，只是当你微微笑，我又乱得没了方向。这场游戏已经完全落入你手掌，我只能盼望，我只能奢望，你能让我的心快快释放。就请你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个忙，告诉我我不是白忙一场，告诉我我也在你的心上。就请你帮帮帮帮帮说你有我在你的身旁，说你愿意把所有美好时光我一起分享。那呼呼耶耶耶耶耶耶什么花样？我擅自决定，你不弱我不退让，只是当你微微笑，我又乱得没了方向。这场游戏已经完全落入你手掌，我只能盼望，我只能奢望，你能让我的心快快释放。 就请你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个忙， 告诉我我不是白忙一场，告诉我我已在你的心上。就请你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愿意把所有美好时光和我一起分享。 Forever in love。 天哪，这首歌真的把我太多广播的记忆都给唤醒了。很幸福的是，在聊天室里的的确确看到有几位听友，他们也想起了当年的一档点歌节目《帮帮带你听天下》。没错，当时这个节目的创意的名字就是来自这首歌，这是来自1999年由台湾的蟑螂乐队他们带来的《帮个忙》。说真心话，蟑螂乐队真的是很不错的 R&B 的这个乐队哈，它是一支兄妹组合的乐队，三个哥哥和一个可爱的小妹妹。后来呢，作品虽然没有很多了，但是他们曾经唱过的好多歌曲都特别值得我们再来听一听。不知道对你而言，这样的音乐在2021听上去是太陈旧了，还是说还有这样的歌曲？想到他们呢，是因为新年了，就一定会想起一些新年快乐的歌曲。那在上半时段呢，和你分享了在华语乐坛当中非常著名的新年快乐，真的是每到新年都会被我们想起的歌曲。那在世界歌坛当中，有一位阿爸乐队啊，在瑞典的阿爸乐队他们演唱的 Happy New Year 也是被无数的人翻唱。那其中呢，蟑螂乐队和范晓萱就曾经一起翻唱过这一首 Happy New Year。 所以呢，今天下午我要把这首歌送给你，而且呢还要代表比如然后送给他的小涛子。他说因为疫情的原因已经几个月没有见面了，尤其是2021这一年，不开心的不想与他说太多，开心的不能及时与他分享，有时候真的显得无奈又没劲。借浪潮 Listen to One 送一首歌给他，祝他新年快乐，2022一切都好，照顾好自己。如果不爱了，请告诉我一声。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may we all have a vision now and then of the world where every neighbor is a friend.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may we all have a hope so we'll try. If we don't, we might as well lay down and die.The world where every neighbor is 特别喜欢一种说法，时光加上人等于缘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遇见谁有怎样的对白都是一种缘分。2021接近尾声，这一年无论你遇见了谁，都请务必相信有人在偷偷的爱着你。 终于收了来再陪我，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醉人的话，还躲着呢。钱紧张了，考试过了，玩痛快了，满肩打着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怎么还自责。我跟你说，苦海无涯，回头是我对着你笑了，你被安稳的爱着，还在怕什么？难道世上苦情的歌还嫌不够多吗？我唱快乐，你跟着和。乌云散了，汉堡可乐，好吃好睡好梦，记得微笑想我。 饭吃饱了， 张伟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美好都会让我想起你，真的很开心在这样的时代里还有人愿意为我们写一些开心的歌曲，告诉我们其实你在伤心的时候不要忘了有人会爱着你，你被好好的爱着呢。就算没有恋爱中的爱，你有亲情中的爱吧，你有友情中的爱吧，你有在工作中因为充实啊，因为你的成长而快乐得到那种爱吧，一定都有的。下午的4:44了，距离我们2021年浪潮 Listen to One 的收工呢越来越近了，所以也想说点心里话。我有一个其他频率的同事，他下午会听这档节目，有一天他对我说，他说我很喜欢你在下午的节目，我说是吗？他说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废话。我在想啊，我们常说一个人爱你才喜欢听你的废话，但如果说在一个广播节目当中，如果废话太多的话，就会让听众觉得是噪音了。那我要感谢这么多年来，有时候我确实说话也不够精彩的时候，你们还很包容能够听下去的。你我也不太擅长做各种活动，所以就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频频相遇啊，用声音相遇，但的确没有太多的地面活动。这一年呢，谢谢你们依然支持一个不太喜欢做地面活动，但是依然会在节目中把最好的音乐送给你的巧克力涵。 尤其是谢谢麦麦啊，让我融进了浪潮 Listen to One， 在我45岁的时候。新的一年也是我从事广播的第20年了，也是很多朋友听广播的第20年了。比如说大徐老板，他说从初中开始听了20年的广播了。今年呢，有幸去电台参加采访，感觉到这个演播室啊，直播间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让人很向往的工作环境。这个我不否认，不管白天时光里啊，不管我在这个门外发生了什么，只要走进直播间，一切都变得那么的漂亮，心情舒畅，因为我知道有人在等着广播中送去好听的音乐。这一年我们有过困难，有过不舍，有过泪水，这一年我们努力过，拼搏过。奋斗过，但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彼此说一声新年快乐，旧的一年所有的不快乐都请清空，一笔勾销，我们轻装上阵，一起到新的一年去吧。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这首歌已经41岁了。1972年成立于瑞典的阿爸乐队，是世界流行音乐史上最成功的乐队之一。在他们的鼎盛时期，唱片是瑞典仅次于沃尔沃汽车的第2大出口商品。但是，乐队可能会解散，会不再唱歌。但他们留下的好的作品还依然会在每一个新年被我们想起。Happy New Year， 就像看到了炉火，感受到了爱人的温柔一样，这个世界一下子变得慢了下来，我们也变得柔软了许多。